第29集。我们稀里糊涂就跟着大娘回了家。说来也巧，大娘家竟然就在我们城市，家里条件还行，儿子孝顺，儿媳贤惠，主要是大娘也实在是个好人，带着我们回了家报了警。去警察局做笔录的时候，我又遇见了白无山。 好久不见，最近还挺消停，哪来的孩子？ 我知道他哥哥在麒麟科，他应当也相信这些东西，于是小声地告诉他，这就是我老公啊，他好像有什么事儿，你们随便做做笔录就行了，不用太过当真呢。他点了点头，做完笔录就告诉我们回去等通知。 你也跟我一起回家，你有很大的嫌疑。 但是大娘带我回了家，好吃好喝地招待我们。于是趁着大娘去买菜的时候，我悄悄问巫贤禅，你怎么回事？跟人家回家干嘛？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 我抬手给了他一脑瓜崩，妈的，还跟我玩上天机不可泄露这一套了。晚上的时候，大娘做了四菜一汤跟我们聊天，我这才知道大娘的老公去得早，自己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。还好儿子争气，出息以后给他买了这个小洋楼，又娶了个漂亮贤惠的儿媳妇，俩人是大学同学，儿媳妇是高中老师，生活和和美美。在谈话间他极少提到儿子，大部分时候都是在夸赞儿媳妇，把儿媳妇夸得天上有地上无。 我儿媳妇那叫一个漂亮呀，保证你们看了眼睛都直。我儿媳妇做菜那才好吃呢，你们尝尝这个豆角，就是她教我的。 他往巫贤禅的碗里夹菜，听他说谢谢奶奶。 哎呀，我儿媳妇怀孕了，应该是个孙女，跟我儿媳妇一样漂亮的小丫头片子。 说话间门开了，一个大着肚子的女人扶着腰走进来，手里还拿着刚买的菜。我看过去了，感觉她长得也就是很普通的女人，因为怀孕皮肤也算不上好，但很面善，看着很舒服，让人很想跟她交朋友或者聊聊天。她放下菜换了鞋，跟我们点点头，算是打招呼。 哎，妈，这是您朋友，怎么就给客人做四个菜啊？ 我有点不好意思，我们没有等他吃饭，他却关心我们只吃四个菜。大娘接过那放菜的袋子，往里看了一眼。 哎呀，妈，这不是怕孩子们饿着，我们爬山刚回来，我琢磨着垫吧垫吧。你坐着，妈呀，再给你炖个排骨。咋又给我买火龙果了？这玩意儿怪贵的。 哎呀，就买了两个，咱俩一人一个，不给小叶吃。妈，吃完饭能给我吃冰淇淋不？今天我就觉得很热呢。 他不坐下，又挽着大娘的胳膊撒娇。 那咱俩悄咪咪吃啊，咱俩吃一个吧，到时候万一被发现了，你就说是妈吃的。 大娘满脸慈爱地答应了，又在厨房忙碌起来。这儿媳妇这才从厨房出来，坐在我们对面。 我妈那人性格有点急，没吓着孩子吧？小朋友真好看啊，跟哥哥在哪遇见我妈的呀？ 啊，我们去爬山，在山上捡了个孩子，下山的时候遇见大娘，大娘带着我们报了警，又把我们带回来。不会太打扰吧？啊，要是打扰的话，我带她回我那儿也行。 啊，不打扰不打扰，你一个男孩子怎么能带好孩子呢？就在我家等结果吧，不然我妈白天也挺没意思的。再说了，我多看看漂亮宝贝，没准儿我的宝贝也能这么漂亮呢。 哦，哎，对了，你这几个月了？我心头一动，好像有点知道巫贤禅为什么非得跟着回来了。 下周就预产期了，我这还没什么动静呢，不过去看过了，一切都好，孩子不着急呢，想跟我多赖一会儿。 他温温柔柔地笑起来，我忽然就觉得她很漂亮了。巫贤禅奶声奶气地跟她说道， 是妹妹，漂亮妹妹。 阿姨谢谢你，阿姨就想要个漂亮姑娘呢。 这时 门开了，一个英俊的男人走了进来。 哟，家里来客人了，是妈的客人吗？ 是呢，你看这孩子多漂亮，多招人稀罕。 于是我们又坐在一起吃饭，吃的时候男人讲起了班上的趣事，逗得女人哈哈直笑，笑着笑着又捂着肚子一脸甜蜜地召唤巫贤蝉去摸她的胎动。我坐在那里，幸福感充满我的全身。睡觉的时候我跟巫贤蝉住在客房，我关了灯，她却拉了拉我。 老婆别睡，等下我们还得出去呢。 嗯，去哪儿啊？ 去医院，去送这个。 他说着把手摊开给我看，手中一颗小金珠正在蠢蠢欲动地来回滚着。我点了点头，我猜就是，肯定是柳小姐要投胎了，所以巫贤蝉才巴巴跟着人家回来。只是没想到我们这么有缘，随便在路上遇到的好心大娘竟然能够成为柳小姐的奶奶。不过也挺好的，这大娘看着面相就好，肯定是个能长寿的好奶奶。十一点多时，巫贤蝉突然动了动耳朵， 来了。 果然大娘仓促地敲响了我们的房门。 哎呀，小明在吗？忙忙忙，能不能叫辆车呀？我儿媳妇好像要生了。 我连忙起身出去帮着叫车。现在已经是十一点半，外面的车子不算多，但偏偏有一辆准备收车回家的司机接到了老婆的电话，说是自己已经在医院要生了，所以他也要去医院。天助我也！我急忙回去叫大娘他们扶着女人出来上了车，一路都是绿灯。到了医院，女人立刻被推进产房，我跟巫贤蝉在外面等了半个多小时，终于听见里面传来婴儿洪亮的哭声。 是个小姑娘。 护士抱着孩子出来给大娘和男人看，两人匆匆看了一眼，就巴巴地等着儿媳妇出来。等一切都安顿好，已经到了两点钟，我困得不行。巫贤蝉去了趟卫生间，出来的时候已经恢复了正常的体型。 呀，我回来了，老婆困了，哇，来亲一口。 困得不行，你怎么变回来了？是不是柳小姐这个事儿给你补充了灵气啊？ 嘿嘿，老婆真是聪明的。等下我们就走，好不好？ 我乖巧地点了点头。她走进了产房，找到了正在看护着儿媳妇的大娘。 我接到了警察的通知，谢谢您捡了我的儿子。这个给孩子吧，能保平安的。 她递过了手中的金豆豆，大娘却没接。她狐疑地看着巫贤蝉。 你得把孩子带来亲口叫你一声爸，我才能放人，不然可不行。 巫贤蝉没办法，只好出门随便捉了只猫来，用障眼法变成了个缩小版的巫贤蝉，领着去见大娘。那猫咪乖乖巧巧地叫了声奶奶，又叫了爸爸。大娘这才放下心来，笑眯眯地摸了一把小巫贤蝉。 哎呀，带走吧，可别再走丢了，要是再丢了就再来奶奶家，奶奶家的地址好记，能记住吧？ 他又重复了一遍自家地址，看着小巫贤蝉乖乖地重复了一遍，这才放开手。巫贤蝉再次递上了小金珠。 这个您可收好了。 哎呀，咋还能收这玩意儿呢？哎呀，不要不要。 两人说着话，护士抱着孩子回来了。那孩子原本闭着眼睛，可能是嫌他们吵，突然一下眼睛睁开，乌溜溜的大眼睛看着他们，随后伸出了手，一把抢过那颗金珠子，然后竟然笑了起来。 哎呀，这孩子喜欢，多少钱？我们买了。 哼，不要钱，要是方便，把那个鸡翅的做法告诉我吧，我儿子爱吃，回去啊给他做。 大娘快速写了个配方给他，两人又加了微信，他这才从病房出来，拉着我回家了。过了几天，我刷他的朋友圈，看见大娘发了个照片，是他的儿媳妇抱着孩子看风景，脚下蹲着一只猫，朋友圈配字：生生回家那天跟着我们回来的猫，嘿嘿，就叫你旺财吧， 以后要跟着生生一起好好长大。这猫看着有些眼熟，我放大了看，竟然是那天巫前禅随便捉来的代替品。这家伙果然记住了人家的地址，上门当主子去了。我长出了一口气，心情舒畅，抬起头来亲了亲巫前禅。